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大国乱世，神秘时空，一幅怎样的画卷让徐悲鸿魂牵梦萦？ 当他翻遍所有的行李，找到87神仙卷的时候，泪水夺眶而出。 沈复德悲喜交加，古卷如何成为悲鸿的一生挚爱？ 痛心疾首之余，悲鸿决定再次取出那方从未离身、代表着悲鸿生命的印章，重新加盖。 历尽沧桑，看淡人生，徐悲鸿用生命捍卫的画卷又将有着怎样的归宿？档案为您揭秘徐悲鸿与他的生命画卷。 防空警报啊，成为了家常便饭，下防空洞也已经是云南昆明的老百姓们手腕的保命技能。1942年5月10号这一天，侵华日军的轰炸机编队再一次出现在昆明的上空。防空警报终于解除，正身处昆明的著名画家徐悲鸿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火速地冲出了防空洞，跑向了自己的住所。徐悲鸿刚进家门就被眼前的画面给惊呆了，门锁被人撬了，屋子里是一片狼藉，翻箱倒柜的痕迹随处可见。打眼一瞅，家里头值钱的东西几乎被洗劫一空。徐悲鸿踉跄着摸向了一个木盒，可这木盒的里头也是空空如也。看着这空荡荡的木盒，徐悲鸿急哭了，他扑通一声坐倒在地上，很久都没有说一句话。徐悲鸿是茶不思饭不想，一个月竟然就瘦了十几斤。这木盒里究竟装的是什么东西，能让他如此失魂落魄？我们联系到了徐悲鸿的孙子徐小阳，徐小阳先生特地的向我们提供了这幅画卷的复制品。现在我手中的这幅画就是当年徐悲鸿先生丢失的东西，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幅画名为87神仙卷，其中87神仙卷画幅长度292厘米，宽30厘米。今天您在这幅画作上除了能看到87神仙卷，还能看到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等多位画家的题跋。卷轴的总长度达到了1034厘米，这是一幅唐代的白描人物手绘画卷。画中有87位中国古代的神仙从天而降，列队行进，姿态丰盈而优美，使得整幅作品具有一种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艺术感染力。而在这幅画的正中间， 有一个徐悲鸿当时特地为这幅画制作的很好辨识但却并不抢眼的四字印章，印章上刻着悲鸿生命四个字。为了不破坏全画的格调，他特地选用了笔体较细的朱文，着实是相当走心。既然是徐悲鸿视为生命的东西，那它价值几何？徐悲鸿当年是怎么得到它的？之后又是如何失而复得的？其实在1942年的5月10号，徐悲鸿遗失87神仙卷之前，他就曾经差点把画卷给弄丢过一回，而那一次贼就已经盯上了。 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本出动183架飞机穿破云雨，飞向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基地珍珠港实施偷袭。毫无准备仓促迎战的美军损失惨重，停泊在珍珠港基地的战舰几乎全部被毁，另有188架飞机被击毁，数千官兵伤亡。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相继对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发动进攻，新加坡就是被攻击的对象之一。日军的进攻使得新加坡这个弹丸之地一夜之间就涌进了大量的日本士兵。 日军进攻新加坡的时候，国画大师徐悲鸿恰好就在新加坡举办画展，用以筹措款项支持中国本土的抗日战争。但是日本人的侵略行径打乱了他的计划，已经客居新加坡等地3年的他不得不尽快离开，返回祖国。 临行前，徐悲鸿仔细整理了一下此次带到新加坡的画作，战争带来的动荡令他心生忧虑。为防止归国途中出现意外，临行前徐悲鸿精心挑选了40幅佳作，将他们托付给了当地一所华侨小学的教务处主任代为保管。双方约定待到赶走日本侵略者后，徐悲鸿再来取回画作。 离开新加坡以后，徐悲鸿取道缅甸返回祖国，一路上是风餐露宿，很辛苦。可是这一踏进家门，还没来得及喝上口热水，旁人递上来的一封信就把徐悲鸿刚刚回到家里的喜悦冲刷殆尽了。 信是从新加坡寄来的，信上的内容很简单，就是说新加坡已经被日军全面占领，保存徐悲鸿画作的那所华侨小学被日军炸了，那40幅画全部被毁。 数年的心血毁于一旦，按理说这个消息对徐悲鸿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可他来不及伤心难过，就赶紧跑到行李前一通的翻箱倒柜。当他翻遍所有的行李，找到87神仙卷的时候，泪水夺眶而出。徐悲鸿这三个字在中国美术界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能让他如此紧张，这幅画究竟有什么魔力呢？ 徐悲鸿原名徐寿康，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是近代画坛的金陵三杰之一，尤善画马。徐悲鸿9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临摹人物画像，展现出极高的绘画天赋和悟性。后来留学法国，在巴黎国立美术学校毕业后归国发展。除了创作和教书，徐悲鸿最大的爱好就是收藏中国历代字画，并且鉴定能力称得上是行家里手。徐悲鸿自己创作的画作本身就历来是书画市场的宠儿， 在2010年的一次春季拍卖会上，十二生肖的成交额就达到了惊人的7280万。而转年的秋季拍卖会上，徐悲鸿的九州无事乐耕耘更是派出了2.668亿的天价。同样是在这次拍卖会上，徐悲鸿的五骏图也派出了4600万的价格。 所以说呀，如果今天您的手上要是有40幅徐悲鸿的画，那您绝对是亿万富翁了。可40幅画被毁，都没让徐悲鸿掉一滴眼泪。这87神仙卷究竟是一幅什么样的作品，能比这40幅画加在一块儿分量还要重？有意思的是，87神仙卷的名字正是徐悲鸿所起。乍一听啊，您可能一愣，前面我们介绍过，这是一幅唐代画轴，必然它不是出自徐悲鸿之手，怎么名字会是由他来起的呢？这我们就得从徐悲鸿得到他的来历说起。 一见钟情，倾其所有，徐悲鸿如何偶遇视为生命的87神仙卷？ 拉丁夫人才跟服下了一颗定心丸似的，愉快地和徐悲鸿成交了画卷， 邀请大师鉴定真身，又将得出如何大吃一惊的结论。 多年之后，张大千回忆自己当时反应的时候，只说了8个字：大吃一惊，叹为观止。对于这幅画究竟是何时何人所绘，也产生了分歧。 档案正在为您揭秘。 1936年，徐悲鸿受到了自己的朋友、时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的主任、作家许地山教授的邀请，到香港大学办画展。徐悲鸿到达香港之后，许地山就安排他住在了自己家里，以方便徐悲鸿往来于住处和位于香港大学的画展展厅之间。 画展很成功，徐悲鸿和许地山也趁着这段时间的相处增进了感情。一天，许地山忽然问徐悲鸿要不要去淘一些中国古代的字画。一向视画如命的徐悲鸿听许地山这么说，立马显现出了很大的兴趣。许地山接着对徐悲鸿说，自己有位叫马丁夫人的德国朋友，马丁夫人的父亲生前曾旅居中国多年，搜集了不少中国古代的字画。老爷子去世后，这批字画便传给了这位马丁夫人。但马丁夫人不通书画，闹不明白自己的父亲为什么视这些纸张犹如生命一般，便托许地山给找个买家接手。 1936年，徐悲鸿受到了自己的朋友、时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任、作家许地山教授的邀请，到香港大学举办画展。徐悲鸿到达香港之后，许地山就安排他住在了自己家里，以方便徐悲鸿往来于住处和位于香港大学的画展展厅之间。同样的东西，到了不同人的眼中，那差别可就大了去了。这位马丁夫人是研究哲学，他跟许地山两个人也是因为聊哲学相谈甚欢，因而结缘。但要说到鉴定古代字画，那这两位可就谁都不灵了。一次偶然的闲谈中，马丁夫人向许地山诉说了他的苦恼，但许地山一时间也是爱莫能助。直到徐悲鸿的出现让许地山眼前一亮，他觉得要想鉴定这批古代字画真正的价值，非得徐悲鸿亲自出马不可。徐悲鸿同意看货之后，许地山便把这个好消息回报给了马丁夫人。在许地山的牵线搭桥之下，马丁夫人借到香港旅行度假之机，把那批中国古代字画也一并的都带到了香港。 马丁夫人十分热情地请徐悲鸿等人到自己的住处，打开了4个大箱子让徐悲鸿任意挑选。字画被一幅一幅地慢慢打开，当其中一幅长约有10多米的画卷被展开时，徐悲鸿怔住了。徐悲鸿盯着这幅古卷凝神不语， 看着看着，他突然起身对马丁夫人说， 下面的话不看，我就要这一幅。 马丁夫人有些吃惊地望着他，建议他再看看尚未看完的。 他说很多箱啊，他第一箱他说他看没看是吧，拿了 一两件是吧，他翻第二箱，第二箱里头又拿一点，那第三箱打开呢，就发现了这张画，这张画一看了以后，前面两箱看的都不要了，后面的也不看了，那就要这一张画。 徐悲鸿摇摇头，把身上的10000块钱现金掏出来，又把随身带的自己的7幅精品一并推到了马丁夫人的面前。徐悲鸿这一系列干脆利落的动作，让马丁夫人隐隐觉出了这幅古卷的价值。但是只要这一幅和10000元现金显然也是不匹配的，而对于徐悲鸿推到自己眼前的这7幅画，马丁夫人很茫然，便有些犹豫。许地山见状，赶忙上前解释说，徐先生的这7幅作品那都是精心创作的佳品，徐先生是中国顶级的画家，如果夫人您不信，我们可以到香港艺术品估价委员会给这7幅作品估估价。听到了许地山的这番话，马丁夫人便邀请徐悲鸿和许地山陪他一起去一趟香港艺术品估价委员会，直到该委员会的鉴定专家们开具了评估明细，马丁夫人才跟服下了一颗定心丸似的，愉快地和徐悲鸿成交了画约。 徐悲鸿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第一次看见这幅画时，眼前犹如闪过一道亮光，深褐色的卷面上没有着任何颜色，遒劲而富有韵律的笔法，明快又有生命力的线条，描绘了87位从天而降列队行进的神仙，他虽然没有落款，但线条优美飘逸，意境深邃辽旷，令人遐思万千。此卷上87个金飘带舞的人物，虽然全用白描手法，但整幅画卷看起来却满纸生辉，我敢肯定这是一幅出于唐代名家的艺术绝品。 悲鸿跟我讲，这个线条每一根都是有生命的，飘飘欲仙，很有韵律，而且呢，这个87个人物啊，完全用线条表现的体积空间，没有用渲染。悲鸿说，线条能够代替渲染，这才算尽其能事，所以这是最好的白描人物画。他觉得他能够得到这么一个画，他一生没有遗憾了。 自从购得了这幅画卷之后，徐悲鸿几乎是与他形影不离，可是认为这幅画是唐代的一级画作，此时毕竟只是徐悲鸿自己的推测，要整个画坛都认可这个结论显然还没到时候，况且这到底是出自哪位名家之手也并没有一个定论。 就在徐悲鸿购得此画的第二年，也就是1937年的春天，世界公认的近代古画鉴定第一人，也是我国著名画家的张大千，由北平来到南京筹备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事宜。徐悲鸿和张大千是多年的好友，听闻这个消息，徐悲鸿喜出望外，原本在香港举行画展的他提前了返回南京的行程，在返回南京的第二天，徐悲鸿就约了张大千和其他几位画坛好友一起到自己家中小聚，几个同道中人欢聚一堂，把酒言欢，好不自在。一番叙旧之后，徐悲鸿对张大千提出了请他鉴定古画的请求。 当画卷被展开的那一刹那，张大千等人就和当年徐悲鸿第一回在香港见到他的时候一样，屏住了呼吸，定住了目光。多年之后，张大千回忆自己当时反应的时候，只说了八个字儿：大吃一惊，叹为观止。但大家在惊叹的同时，对于这幅画究竟是何时何人所绘，也产生了分歧。有人说这幅画作于中唐时期，也有人说是宋初年间，徐悲鸿集众人之力，想一块儿在画中寻找些题字或者落款，可阅遍全卷，仍旧是无功而返。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张大千想起了一幅名画，画圣吴道子的《天王送子图》。《天王送子图》中所绘的人物，大多略施淡彩，衣褶飘举，笔触线条遒劲有力，看起来颇有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效果。在画坛，这种人物画法被誉为吴代当风。徐悲鸿得到的这幅画作，画中是有87位神仙从天而降，是一幅典型的以人物为主的画作。张大千隐隐觉得这画的画风非常符合吴代当风的创作手法，因此断定这幅画极有可能就是画圣吴道子的真迹。张大千的发现使得众人有醍醐灌顶之感，顺着他的思路，大家又仔细观察了这87位神仙的构画脉络。深褐色的淡彩、飘举的衣带以及力道十足的线条，最后在场的所有中国绘画界的精英们都一致认定，徐悲鸿的藏品十有八九是吴道子的真迹。张大千等人的鉴定结果令徐悲鸿喜出望外，这意味着徐悲鸿眼中的这一件至宝正是中国国内唯一的一幅画圣吴道子的冠世巨作，也是吴道子现世仅存的一部白描绢本。这次聚会以后，徐悲鸿决定将此画正式的命名为87神仙卷。而徐悲鸿自认平生最为得意的一件事儿，就是能亲手让流失于外国人之手的国宝87神仙卷回归祖国，供后人欣赏。初得87神仙卷，徐悲鸿除了在画卷正中特意加印了悲鸿生命的印章之外，还在题跋中这样写道：吾于念6年5月为香港大学之长，许地山邀观德人某捐遗藏，于经云此，因商购，至流亡之宝重为赎身，以世界所存中国画人物无出其右，见身子庆幸也。徐悲鸿把87神仙卷视为流亡之宝，并认为这是世界上现存的中国人物画中最好的作品，他为自己能得到这样的画作而深感庆幸。在徐悲鸿对此画的第一版题跋当中，我们能看到他在评价此卷的艺术价值时写道：可以携行欧洲最为高贵名作。携行两个字的意思是对抗。徐悲鸿这话的意思就是说，87神仙卷它可以和希腊班尔堆伊神庙雕刻这一世界美术史上的一流作品相提并论。从徐悲鸿这些直抒胸臆洋洋洒洒的文字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得到这幅画在徐悲鸿心中的价值之高。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在徐悲鸿的心里头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等仗打完了，他可以把八十七神仙卷对所有的中国人公开展出。但眼看着战争还要旷日持久地继续下去，徐悲鸿开始为八十七神仙卷身处乱世的前景而深深地担忧。 烽火连天，辗转数地，徐悲鸿为护画卷周全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遭遇？ 他特地提前了几天上路，但还是遭遇了意外。 精心策划，周密安排，生命画卷却为何还是落入盗贼之手？ 这个刘将军如此迅速顺利地拿到了古卷，到底是事有蹊跷，还是他真的神通广大？ 档案正在为您揭秘。 1938年的秋天，徐悲鸿恰好接到了印度诗圣泰戈尔的邀请，计划前往印度国际大学讲学。徐悲鸿和泰戈尔早在1933年便已相识，两个人互相欣赏。徐悲鸿还为泰戈尔画过一幅速写的人物像，因此在接到泰戈尔的邀请后，徐悲鸿决定立即动身。临行前，他特地把八十七神仙卷装进了行囊。 为了确保生命画卷不出意外，徐悲鸿想到了一个好地方，不过这个地方不是泰戈尔家，而是香港银行。香港位于中国大陆的东南远端，彼时远离战火，且自1842年香港被清政府割让给英国后，香港在名义上就成了英国人的地盘。在徐悲鸿眼中，这里是个万全之地。 1938年10月，徐悲鸿从重庆出发，取道香港前往印度。为了不耽误和泰戈尔约定的时间，他特地提前了几天上路，但还是遭遇了意外。 徐悲鸿搭乘的船只在路过广州时，正好赶上日本人攻占广州，无奈徐悲鸿只能带着八十七神仙卷绕路前行。而这一绕就让徐悲鸿在西江上漂了40多天才抵达香港。泰戈尔的邀请也被迫爽约，到达香港后，徐悲鸿直奔中华书局，把重新装裱做了提拔的八十七神仙卷交给中华书局经验，再将其满怀不舍地送进了香港银行的保险柜中。完成交接后，徐悲鸿决意再次前往新加坡举办画展，画展收入他分文不取，全部捐献给祖国的抗战事业。但没和八十七神仙卷分开几天，徐悲鸿就不适应了，心里痒痒想看古卷的时候，却发现古卷不在身边。这样的煎熬让徐悲鸿根本无法安心的创作生活。最后徐悲鸿抵不住相思之苦，便派人去香港取回画卷，继续终日待在自己身边。 也正是因此，当1942年5月10号神仙卷不翼而飞之后，徐悲鸿才如此伤心欲绝。 而在接下来的2年里，八十七神仙卷一直杳无音讯。徐悲鸿因为丢了这幅画，生了一场大病，身体每况愈下。到了1944年夏天，徐悲鸿竟由于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的并发症，一度病危住院。而此时的徐家竟然拿不出钱给徐悲鸿治病。后来在一些朋友的资助下，加上夫人廖静文变卖了些徐悲鸿的画，这才凑够了医治所需的费用。 您可能会觉得奇怪，徐悲鸿可是著名的画家，也是名牌大学的教授，家中按说不可能连看病的钱都没有吧？其实积蓄是有的，用来看病这些钱也是绰绰有余。只不过在徐悲鸿这次病危的一个月之前，徐家刚刚支出了一大笔钱。 1944年的初夏，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学生卢印环来看望正处在病中的徐悲鸿老师。他对徐悲鸿说，自己的丈夫近来结识了一个新朋友，这位新朋友在成都的寓所里有一幅好几十号古代神仙的长卷轴手绘画卷。他在被邀参观了这幅画之后判断，这幅画极有可能就是徐悲鸿丢失的87神仙卷。徐悲鸿听到这件事儿，立马就惊上了，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详细地追问了有关的情况，终于断定这就是自己朝思暮想魂牵梦绕的87神仙卷。他兴奋的恨不得立即就飞到成都，但是身体的状况却不允许。卢印环离开后的第二天，一位自称姓刘的将军来重庆拜访了徐悲鸿。这位刘将军是徐悲鸿在新加坡办画展的时候认识的，他也说在成都发现了87神仙卷，并拍着胸脯打保票说他可以万无一失地讨回古卷，但要花一些费用。一连听了两个人反映了同一个情况，徐悲鸿觉得事情一定是真的，他想都没多想，当即就塞给刘将军20000块钱现金，并许诺事成之后另有重谢。这个刘将军还真的是给了钱就办事儿。没过几天，他就把一个装裱精致的卷轴带到了徐悲鸿的面前。当徐悲鸿打开画卷，确定这一幅就是与他失散2年多的87神仙卷的时候，他潸然泪下，立马拿出了20万元现金，就翻箱倒柜地取了10幅自己的大作，把这些一并地推到了刘将军的面前。 可赎回画卷仅仅一个月后，徐悲鸿就一度病危，差点因为没钱治病而撒手人寰。他付给刘将军的那20万原本应该是他的保命钱，徐悲鸿为了87神仙卷差点连命都搭进去，这让给他报信的学生卢英环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越想越觉得这事儿不太对头。 虽然说这一般人很难对87神仙卷的艺术价值有深刻的了解，但是画面如此气派的鸿篇巨制，那个成都的藏主难道会没有丝毫的察觉？这个刘将军如此迅速顺利地拿到了古卷，到底是事有蹊跷，还是他真的神通广大呢？ 据那位成都藏主讲，这个刘将军叫刘汉军，当时应该在国民政府的重庆办事处工作。可当徐悲鸿的学生和朋友向重庆办事处询问刘汉军这个人时，重庆方面的答复却令所有人既吃惊又气愤。重庆办事处回答说，他们那儿根本就没有一个叫刘汉军的工作人员。很显然，徐悲鸿被这个自称刘将军的人给忽悠了。随着调查的深入，大家渐渐发现这个刘汉军其实就是当年在昆明偷走87神仙卷的盗贼。原来刘汉军在新加坡出使徐悲鸿的时候，就从旁人口中得知徐悲鸿藏有一幅唐代人物古卷，是无价之宝，于是起了贪念。后来他一路尾随徐悲鸿，可当时战火连天，兵荒马乱，徐悲鸿一行警觉性很高，刘汉军就没找到下手的机会。一直等到徐悲鸿到达昆明后安顿下来，刘汉军就在徐悲鸿寓所的对面楼里租房住下，每日用长筒望远镜向徐悲鸿的室内窥探。所以当1942年5月10日那天，刘汉军看见徐悲鸿匆匆跑进防空洞时，早有准备的他趁乱摸进了徐悲鸿的家，撬开房门，将87神仙卷连同其他30幅徐悲鸿的作品一并盗走。 徐悲鸿是名声在外，这个刘汉军打着义卖徐悲鸿画作为抗战捐款的名义，在南洋一带发了一笔横财。至于87神仙卷，刘汉军却打算原物奉还。他利用徐悲鸿的学生卢印环自编自导了一场碰巧在成都看到神仙卷的戏码，引得徐悲鸿上了他的鱼钩。然而当卢印环把事情的原委告诉徐悲鸿之后，徐悲鸿的反应却大大的出乎了众人的预料。他说是他偷的无妨，他能完璧归赵，我也对他感激万分了。这话毕竟不是我一个人的，他是中华民族的财富。 风波过后，当徐悲鸿再次打开87神仙卷的时候，发现他之前印上去的悲鸿生命这四个大字和他撰写的题跋全都被挖掉了。痛心疾首之余，悲鸿决定再次取出那方从未离身代表着悲鸿生命的印章重新加盖。看到自己珍爱的国宝失而复得，想着自己不久前就差点撒手人寰，徐悲鸿仿佛有了死而复生的感觉。他顾不上自己病后身体虚弱，依然磨起了墨，挥毫在87神仙卷上加上了几句话：得见神仙一面难，况与伴侣尽情看，人生总是风飞味，换到金丹返古安。风飞二字出自诗经古风，原意呢是两种野菜，后来啊被用作为谦词，表示自己尚有一德可取。从一面、尽情、风飞和返古安这些字眼里，我们能感受到徐悲鸿对这幅87神仙卷又多了几分历尽沧桑看淡人生的感慨。从此这87位神仙又回到了徐悲鸿的身边，并始终伴随着他，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 徐悲鸿回到北京，一边构思描绘水利工程的大型油画，一边主持中央美院的教育工作，繁重的工作量使他突发脑溢血。1953年暑假出院后，在家调养的徐悲鸿抱病给中央美术学院组织的教师进修班讲课，听课的也没有想到这是徐悲鸿最后一次走进教室，而这张黑白照片竟是他最后一次和学生们的合影。 1953年9月，身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和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的徐悲鸿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去世。从此如何照看好徐悲鸿视为生命的87神仙卷和其他收藏的重担，就落在了妻子廖静文和徐家儿孙们的肩上。 他就是有个心愿，就是说呢要成立一个美术馆在中国，他收了这些东西呢都要放在这美术馆里，要不然为什么他一去世的时候他就把当天就把这药交给了茅盾了，那时候文化部长，有将近1200幅这个所有的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包括近代画家的这些作品全都捐献。 因此在徐悲鸿逝世的当天，廖静文就宣布把徐悲鸿的1000多件作品和1000多件他收藏的历代优秀的字画以及10000余件图书资料全部献给国家，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价值连城的国宝87神仙卷。为了表彰和纪念徐悲鸿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周恩来总理亲自的书写了一块悲鸿故居的牌匾，送到了东城区东寿路街16号徐悲鸿的住处。 而后周恩来总理又指示将徐悲鸿故居改建成徐悲鸿纪念馆， 新中国第一座美术家个人纪念馆由此诞生。廖静文被任命为馆长，徐悲鸿的所有藏品都被完好地保存在纪念馆里。 听到了好友徐悲鸿的义举，这一年已经88岁高龄的齐白石特地为这幅当年徐悲鸿起名为《87神仙卷》的生命画卷题写了卷名，也就有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这6个大字。而偷了87神仙卷的那个刘将军，自从把87神仙卷还给了徐悲鸿之后，便回到新加坡，从此隐姓埋名，再无音讯。87神仙卷是唐代画作，艺术价值极高，堪称国宝。徐悲鸿不惜重金2次买回此画，生前与87神仙卷几乎形影不离，然而他却毫无私心，在他离世之后毅然决定把87神仙卷捐献给国家。盗画者看中的是画所能换来的物质价值，而徐悲鸿花重金甚至是为这一幅87神仙卷就倾其所有，是因为他懂得书画的艺术价值，并且希望能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这些自己民族的优秀遗产，这种情怀让人敬佩。 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心里只放了你，能体会吗？我已经无路可去，你愿意吗？难道我已无可取？给你好吗？我什么都愿舍弃。相信吗？我生命只剩冬季，能回头吗？这世界我在哪里？你忘记吗？连回忆都想哭泣。你不冷吗？我慢慢爱的怀里，让我重温你昨日的琴声，给我你的心，让爱一世不化的尾羽飞奔。你不 相信吗？我生命只剩冬季，能回头吗？这世界我在哪里？你忘记吗？连回忆都茫爱的怀里，给我一分钟，让我重温你昨日的琴声，给我你的心，让爱一世变化的为你飞奔。你不在 12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位本草的保密。